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个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就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崔洛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女神一梦闪亮登场。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我是主播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闺蜜天一，非常开心又在周六下午的16点，也就是下午4点钟，跟大家在我们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节目见面。 没错，那么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然后呢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同时呢，您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易直播，在易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节目，欢迎您随时和我们互动。今天我们直播间还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小峰老师，欢迎小峰老师。 欢迎小峰老师。 大家好，主播好。 Hello. 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那么上一周呢，我们的小峰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如何画眉毛，然后呢今天呢，我们的小峰老师呢是教我们什么呢？我们的今天主题啊，就是正确的卸妆加保养，让你越活越年轻。 越活越年轻。 对对对。 今天啊，为了配合这期节目的主题，我特别化了个大浓妆。 对，我特地没有化妆。 哎，能看出来我跟你有什么差别吗？ 对，就是 我怎么觉得你没化妆比我还白呀？ 我觉得没有，就是因为我是一点底都没有打，连那个防晒的都没有擦。 你看嘛，这一梦用她的事实华丽丽的鄙视了我，这个化完妆的状态还是 没有 她的气色好。 没有没有，其实我觉得因为这个镜头可能有一点点美颜，但其实就是跟平常比起来的话，我的这个肤色可能有一点点暗。有一点点暗， 一会儿在我们老师 的 这个卸妆手下，我就能看出我真实面目了。 哎，好的，那么今天呢，首先进入到我们的女神麻辣烫。好的，欢迎回到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主播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闺蜜天一。 嗯，那么今天呢，首先还是进入到我们的女神麻辣烫。那我们的女神麻辣烫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什么呢？就是排毒，关于排毒的，排毒排的到底是什么呀？ 这个话题其实在我们的电视节目当中，尤其是老年健康节目中特别常出现两个字排毒，对吧？ 对，是的。那么近几年呢，我们排毒产业呀是发展壮大，出现了这个肝脏排毒、肾脏排毒还有这个小肠排毒等详细到各个器官的排毒方案，那么以掏空钱包为目的啊，让人体的每一个器官都充分的发挥它挣钱的功效。 按照这个逻辑，就是我们全身上下每一个地方都可以藏毒。 哎，是的，没错。那么问题在于，就是这个毒它能排多少，而且里面是真的有毒的吗？ 对，首先要是不是真的有毒，有毒才能排， 对吧？没毒你排什么呀？ 那么就是挺健康的人身体里，真的会有那么多毒吗？ 嗯、 然后所以排毒排的到底是什么？各式各样的排毒产品真的就是排的是毒吗？那么显然不是，人体呢都是这种正常的这种新陈代谢嘛，我们也知道，所以今天呢也是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关于排毒排的到底是什么。那首先呢就是套路一啊，就是排是排了，但排的呀它不是毒。那比如说青素便排肠毒，这个你知道吧？ 这个太多了，电视上那种就是排毒演员胶囊好像都主打这项功能。 对对，没错， 好像我们肠子里面全是毒一样。 是、嗯、那这个说法就是在排毒的这个界里面，排毒界里面是根深蒂固啊，也是催生了无数以此为卖点的商品。 对， 可问题就是在于正常人是没有宿便的，更不存在肠毒的这种毒素，根本就不用排。 就是说其实如果是正常人正常排便的话，就是你身体的便便会随着你正常的新陈代谢排出去。对， 你好萌啊。 所以不太存在说残留在你的身体里，一旦残留的话，那可能就是你身体出现了什么相关的病症。 是的，所以我们吃进去的食物经过消化吸收最终会变成这个便便。 嗯 啊，那本来呢就是需要30个小时左右，如果说宿便就是吃了一宿的便便，那我们的每一坨便便那岂不都是宿便吗？ 对，就是我们便便肯定要停留一天才能出去，对吧？ 对， 那这个逻辑下我们身体一直都是有宿便的。 是， 但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现象。 嗯，对。那么宣称能排肠毒的产品呢，大写的都是不靠谱啊。所以青汁酵素这些产品看上去非常很美啊，有些还有一些什么日本进口这样的血统，可是效果呢都不是，还不如你自己在家榨点蔬菜汁啊水果汁这样的来得更快还更便宜，有氧还很多。 对，大家不要搞混一个概念，就是如果说你便秘了怎么办？便秘呢肯定是一个不正常的状况，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一些饮食或者是药物的疗法来改善。但如果你身体很正常，还总幻想着自己身体有宿便，还非要吃这些东西排毒， 是 八成对你身体不太好。 没错、嗯、那么套路二呢，就是以为在排毒其实是副作用啊，就是为了排毒，比如说果汁断食的流行，让很多压榨手段和原材料为卖点的组合套餐卖出了这个一般高脂果汁高出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那么断食的过程中会出现头晕头痛怕冷等情况，也被渲染成了这种排毒的表现。但其实这是在身体在热量和营养摄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会做出这样的反应，所以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是自己排了毒，实际是你身体出现了不良的状况了已经。 对，这个疗法尤其在很多肥胖人的人群当中特别流行啊，因为要减肥嘛，说要把身体毒素排出去，然后不要吃饭。但大家记住，合理健康的饮食是健康减肥的基础。 没错，就是我也见过天一以前的照片嘛。 嗯，那是相当胖，尽管现在也还是很胖。 没有，那就是跟以前比真的瘦了很多。 嗯， 那你当时是有用过这种方法吗？ 减肥很简单，就是迈开腿，管住嘴。 嗯， 那个时候我的确控制饮食。什么叫控制？其实现在也在控制。就是不要吃大油的、大热的、高糖高脂的这样的食物。 嗯， 但正常的饮食，比如说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的主食，还是要吃、嗯、多吃蔬菜，多吃瓜果。 没错， 关键运动，这样才能健康减肥。 是的， 光靠这些什么排毒啊就能减肥，或者说能够排出毒素，那绝对是忽悠你。 对，而且很多女生就是要排宿便嘛，所谓的排宿便、嗯、或者是每天就争取，因为有的人他确实是这个不太通畅，所以 会有这个情况。 对，所以其实正常的排便的话是对我们皮肤有好处的，确实是排毒。 对，正常的排便是对于你正常的那个新陈代谢嘛。 对， 但一旦出现这种便秘的情况的时候，可能要考虑吃一些 利便的这些水果蔬菜。 没错没错、嗯、那么也就是进入到我们的套路三了，就是还有一种人呢，他排毒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美容。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嘛， 为了美容，为了美。 是的，那么近年来有很多的三无护肤品呢，也开始宣传给皮肤排毒、根治痘痘。但是这一类的产品呢，大多数都是离不开一味见效快，而且就是这种猛药，就是激素。 哎呀，激素的危害还是挺大的、哦、 是的，本来的皮肤呢也许就是有一点小小的问题，但是连续使用这些排毒面膜之后，反而产生大面积的红肿、刺痛、色素沉淀等大问题，而且这类产品用量无法控制，适用人群还是有限的，副作用不明确，基本是通病。那么小作坊生产的这种按斤批发以弄不死人为最高目的的护肤品，经过美容院以及保健品行业包装，可以卖到数千元一个疗程。哎， 我们问我们的专家小峰老师啊、 嗯， 就在我们化妆品这个行业当中，是不是存在有些这种化妆品为了达到临时的效果，添加很多有害物质的？ 嗯，如果是能进入到商场去销售的，里面的物质基本上不会超标，都是可以使用的。 嗯， 尽量就去买这种放心的。 就是不正规的厂商，比如说为了这个达到这个宣传效果，论斤卖的这种十有八九都不太靠谱，对吧？ 听着都不靠谱。 论斤卖这个还目前没有见到过， 是吧？ 对， 还是要到正规的厂商的地方去买。 是的，是的。不过一梦刚刚提到的，就是用到面部红肿，大概也是因为用到了不适合自己的产品，才会有这样的效果。 是的， 哦、就不管它有没有问题、嗯，至少不适合自己，所以赶紧停用。 没错， 嗯， 那么人体真的是需要排毒的吗？就是有了上面的解释，答案已经非常明显了，就是不是很需要。人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脆弱啊，就是对于毒素，身体自己有很好的方法去对付的。那皮肤、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本身就能起到一个防线的作用，防止有毒物质进入人体。就算是真的有毒进入了这个人体，免疫系统也可以把它们消除。至于人体代谢的废物，用肝脏和肾脏来对它们进行过滤就好。因此在没有什么大病的情况下呢，人体自身的各大系统完全足够完成防毒、解毒、排毒的过程。 对，相信自己的身体，做一个健康的人，有健康的生活习惯，这才是健康的根本保障，而不是所谓的排毒。嗯， 是的。那么听完我说这些，就赶紧捂钱包，然后把他们排掉吧。 对，把这些所谓的真正的毒赶紧排掉，不要相信他们。 没错，是的。好的，那么我们的女神麻辣烫就介绍到这里了。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什么 女神化妆间。 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的女神化妆间。 嗯， 一梦，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什么？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聊的是正确卸妆加保养，让你越活越年轻。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小峰老师，真的好年轻，非常年轻，就显得很洋气。我感觉跟我都已经一样大了。 我感觉是那个皮肤状态特别好， 对，特别好。 没有没有，还是不过正确保养是一定要的，要从年纪小的时候就开始。 嗯，确实是。 哎，我有个问题啊，一梦，就是你平常经常会有些场合需要化妆，对吧？比如说主持节目，比如说参加一些舞会啊、晚会这种，那你平常特别注意卸妆吗？ 那是肯定要卸妆的呀，如果不卸妆的话，你这个残留在这个脸上会起痘痘，会起粉刺，那种东西会很恶心。 你有就是不卸妆的这种情况发生过吗？ 有过， 就是起粉刺什么的。 对。 哦，那小峰老师，如果我们卸不干净这个妆，会对我们皮肤到底造成怎么样的损害呢？ 对，如果卸妆卸不干净，确实对皮肤的负担还是比较大的，会堵塞毛孔。 堵塞毛孔会怎么样？ 堵塞毛孔就是会容易长粉刺啊、痘痘啊、闭孔， 对，就是我说的 这 些情况， 排不出去。对， 哦，只要它一旦堵了，你这皮肤肯定好不了了。对，是这意思。 那肯定啊，是的。 哎，那看来卸妆很重要啊。 嗯， 但是如何这个正确的卸妆，我是真的不太会。 你是真的不太会？ 对，我是因为很少化妆。 我是会，但是我也不一定是专业的。但是我们的小峰老师是专业的。 对，小峰老师今天好好教教我们如何正确的卸妆，好吧？ 没错。 有请我们的小峰老师一位到我们的讲解区，为我们好好讲讲如何正确的卸妆。 没错。 哎，我还有问题跟一梦聊一聊啊。 嗯， 你说就是咱们这个卸妆，卸妆肯定要用很多卸妆产品，你会用什么？ 啊，我用的那一款是比较温和一性的一点，是那个贝德玛的卸妆水。 哎，那为什么要温和一点？因为你的皮肤比较敏感。 对，没错。所以就是用卸妆水呢，也是要判断自己的肤质。这里呢，也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像这个干性皮肤呢，就是皮肤偏薄细腻，脸颊爱泛红，怕晒易长斑，而且还比较爱长皱纹。严重的就是有红血丝，然后皮屑脱落，面部不易脱妆。那洗完脸之后呢，这个皮肤会比较绷紧，然后这个肌肤干涩还无光。那么特别注意就是保湿这个滋润保养，避免这个紫外线过度的照射，然后少做这个夸张的表情，避免皱纹早过的出现。还有一种就是油性皮肤了，油性皮肤就是毛孔粗大，爱长痘黑头，易脱妆，然后不易这个长皱纹。哎，那我好希望我是油性皮肤。 感觉毛孔粗大你愿意吗？ 那不愿意呀。还有一种就是中性皮肤了，中性皮肤就是最理想的皮肤，就是夏季的时候偏油，冬季偏干，而且不容易过敏，然后这个肤纹这个细致平滑，毛孔不明显。最重要的就是注意防晒了，敏感肌肤呢就是 T 区油，两颊是干的，而且很爱过敏，偶尔会有这种刺痛感，皮肤表面细薄，然后这个轻微的这个血管可以见到，避免用任何这种刺激性的护肤品。嗯， 哎，小峰老师，刚才我们一梦给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些皮肤，首先我先问一下，就这种不同性质皮肤有好坏之分吗？ 没有好坏之分，但是有一个问题的皮肤叫敏感性肌肤，没有人天生是敏感性肌肤，都是因为后天的护理不当才造成的。 是这样子。 那我怎么明确知道自己就是敏感性肌肤了？ 对，我们会有一些就是一些参照给大家，然后大家就看一下自己是不是皮肤有这样的问题。 OK， 好的， 来说一下，冯老师。 现在我们是要专门先讲一下敏感性肌肤，是吧？ 对。 好，敏感性肌肤呢，一般来说，你特别容易过敏，因为环境问题，或者你用了，稍微有一点刺激性的护肤品，都会导致敏感。敏感呢，你会脸上起一些像红色的小痘痘一样，刺痛、刺痒。 就是说我们皮肤特别容易起小痘痘， 是那种像有点像疹子一样的小痘痘，你会觉得痒很疼。 是有点像那种荨麻疹那种吗？ 类似，不是很明显，摸起来疙疙瘩瘩的，皮肤不光滑。然后呢就主要是在脸的两颊区这块区域会比较明显，然后皮肤呢会特别的薄，你的整个面部会看起来比较红，偏红，不正常的红，就是因为你的皮肤现在有问题了。 所谓的脸皮薄就是看着你的脸很比正常人要红，有点像关公那个架势是吗？ 有点相似，有点夸张。 原来我们的关公还是敏感性肌肤啊。 他肯定是因为他不保养。 是的。 好，您继续。 好，敏感性肌肤呢一定要注意，特别注意选用自己适合自己的产品，一定要温和，不要刺激。 那有没有什么更准确的方法能帮助我们瞬间就能定义出自己的皮肤？因为我也看了一下这些症状啊，比如说我拿我自己来说，我觉得自己要是干性皮肤呢，我呢但又不太爱长斑，也不太长痘。我说自己油性皮肤呢，可我觉得自己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黑头。所以我到底是哪一类，我有点判断不清。 好，我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工具可以帮助到大家。刚刚一梦说的这些呢是一些表象，就是皮肤的表象，通过表象来辨识自己的皮肤到底是属于什么类型，你大概可以从里面的一些关键词中总结出来。然后专业的工具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工具是可以测试肌肤的水油分数值的一个工具。如果你有这样专业的工具，可以很方便的检测一下。 可以， 就是我们通过水油这个比例来判断你是哪种类型皮肤是吗？ 对，除了从表象上去观察，可以用这个工具来测试。其实这个很简单，就是放到自己的皮肤上， 就可以测出来了是吗？ 对，大概等几秒钟， 哎，一梦，你要不要测一测？ 我 好好奇。 我当然要测一下。 咱俩谁先来？谁先来？ 我先。 好，你先来。 好，这次我先。 好， 我先来。 好，让我们一梦先去测一下。 好的。 对，看看我们的一梦是属于什么样的皮肤。 OK， 我来了。 最近一梦感觉皮肤也不知道怎么样啊，我们来看一看。我期待着自己的皮肤比一梦的皮肤好，但我觉得不太可能啊。 我们先测，面部吧，脸颊。 就把这个仪器怼到脸上一会儿就行 了 吧。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啊，镜头里能看清楚吗？ 看不太清醒， 看不太清楚。现在呢，现在是屏幕的颜色是绿色的，绿色的就表示肌肤水分还是比较正常的。然后我们上层呢是水分值，moisturizer 是水分值是36点多，对吧？ 36点多啊。 下面是油分值，油分值是24点多，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两个数值是有比例的吗？ 是有一个标准的，水分呢，如果是在35到， 小峰老师可以写大一点，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一点。 好的， 水分是要在35到多少呢？ 35到60， 这是正常范围是吗？ 对，这是正常的一个水分值。 超过60或是什么意思？是皮肤太水了吗？ 很少有人会超过60，所以一梦的36是可以的，没问题。 36以下就不好了。 像额头的部分和脸的部分都是一样的数值。我们现在清零一下，重新测试额头部分， 看看我们一梦的额头的皮肤怎么样啊？ 一梦的皮肤还是比较好的。 哎呀，我们用数据说话啊。 39.7这个水分值， 你脸 保湿很 好，更水了是吧？ 对，其实这边呢，脸颊部是相对来说比较薄，比较容易干的。然后油分值呢也是有个比例，一梦帮我拿一下。 好，看看我们油分值的比例是大概是在多少？ 这个模特我们就不用了，我们有真人模特。 好，看看我们的 油分值 的比例 是 多少？ 16到63这个区间，然后怎么来分呢？16到22，是 这是个中间值是吗？ 偏干， 这是属于偏干了。 对， 那低于16岂不就是干成黑土地了？ 23到33， 23到33 中间的， 这是比较好的呗？ 对，这是最好最理想的， 最理想就是不会太油。 对，你看一下。 一梦是多少？ 已经清零了吗？我们再测试一下，你可以顶到自己的额头上。 一梦可以自己点到额头上，看看一梦的皮肤油量是多少，油量比例是多少啊？下一个是那个数据段位是多少？小峰老师， 下一个是34到63，这个区间是油性皮肤。 哦，油性皮肤啊？ 对，不准。刚刚可能， 小芳老师，那我还有个问题啊。那我们是要同时参考这个水分跟油分比例两个数值，对吧？ 是的， 都是在合格的范围内才是最好的皮肤。 28.7，一梦是最好的皮肤，中性皮肤是最好的皮肤， 中性 皮肤就是像婴儿一样好。 哇，原来一梦是像婴儿一样的皮肤。一梦快回来，我要试试我的，我要打败一梦。我要打败一梦，看看我的皮肤怎么样。 这人美皮肤又好，这是最好的最理想的。 我跟你说，不能一味的夸一梦，我要看看我的。 这个女神是名副其神的女神100%。 没有，这说的我有点小骄傲啊。那么接下来呢是天一要做测试了，他非常期待自己啊。 天一你现在是化妆的状态啊。 所以呢会不准吗？ 会有一点不准，去看你化完妆之后的。 再看看其他部分，看对比一下嘛。 好的。你可能会落差比较大。 没事，来嘛。 额头啊。 先额头。好紧张啊，怎么办？啊，好紧张啊。 然后天一现在，我觉得。 对，我现在特别紧张。 很紧张。 有点问题，我的妆是有多厚啊？连仪器都测不出来吗？哎，我没化那么重的妆啊。 就是还好，我觉得天一你的油量已经很多，你应该是在33%以上吧。 那我天哪，那我脸可以炸油了。测出来了吗？ 可以了吗？ 测出来了。 说一下数值。 哎呀，我的是红色的。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数值啊。上边的是水分是吗？ 意思是很粗糙 啊。我的皮肤很粗糙。我的上面是水还是油？ 水 是22.6。就是属于缺水。 缺水。 我的油33.9，看看是哪。比较油，又缺水又很油的皮肤，哎，这还是化过妆，是不是有影响？数值不准，对不对？来测测别处。 等一下， 我看胳膊会不会好一点？ 对吧？我这脸，我认为是妆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没有你 妆把我脸的水都吸干了。 不要狡辩好吗？ 好伤心，我以为所有人测完都是好的呢。 皮肤哎，身上还不错哎，身上还不错的。 没有，机器直接死机了。皮肤怎么那么差吗？测出来了。 自己拿着，因为会摁的比较准。 天哪！我不得不承认，一梦你真的比较好。我的胳膊的水分是13%， 13%， 对，正常是35%-60%，严重缺水。 平时洗完澡都不用。 嗯，不用，从来不用， 从来不用。 这样不行是吗？啊、嗯，男女都需要护肤。然后我的油脂是19.5%，属于比较干的这一系列。 就是你的 好，比较干， 对。嗯， 你的整个皮肤状态是很干的状态。天一，你要不要卸妆，然后帮你测一下？ 等一下、嗯，等一下，我们再给他那个什么。等到节目的后半部分的时候。 对，我们现在休息会儿吧。我觉得我的心灵都受伤了。 受伤了是吗？ 对，我以为我皮肤还不错，结果又干又油，就是我的皮肤状况。 没错，那么我们上半段呢，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就是这个关于油性啊、油性肌肤啊。这个中性肌肤、敏感肌肤，还有我们说的干性肌肤这样的一个测试值，然后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看一看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肌肤。接下来呢，我们会给大家讲一下关于这个卸妆这一部分。嗯， 对。然后我们一首歌之后，大家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一波广告之后， 一波广告加一首歌的时间。 没错，是的。 别忘了你的承诺。 98.2 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982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好的，欢迎回到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主播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闺蜜天一。天一此刻心里很受伤，因为刚刚广告前一测皮肤，一梦是婴儿般的皮肤，天一呢是又缺水又很油，哎，好伤心呀。 这个都需要保养的，平时还是需要保养的。 对，下面要卸妆了，今天这个天一化了个大的妆，一会儿老师要拿我来例子跟大家讲讲怎么正确卸妆， 怎么样才算是正确的卸妆呢？ 啊，一梦，我先到那个演播区去了啊。 对，那么我们这个卸妆呢是包括卸妆油和这个卸妆棉，不过现在这个还有是这种卸妆膏，还有这种卸妆膏的这样的一个物品。嗯，那么现在我们的小峰老师呢和天一呢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表演区域。嗯，好的，来，接下来呢我们的小峰老师呢是要给天一来进行卸妆。 哎，小峰老师，我有个问题想要问啊，像刚才我那数值是属于又缺水又很油，那我算什么皮肤啊？ 差 其实有，你刚才因为是带妆状态嘛，正常情况下如果你是这样的水分值，你可能是因为皮肤因为太干了，然后有很多皮肤，有很多人认为自己是油性皮肤，其实是因为太干了太缺水了导致皮肤出油来保湿，所以你应该是属于干性皮肤，应该及时的补水 啊。 好吧，那我来卸吧，看看卸完妆皮肤能不能好一点。哎，我还是带着幻想自己皮肤能像一梦一样有婴儿般的皮肤。 没有没有没有。 小峰老师，现在我们做的第一步卸妆的这个是什么工作？ 先卸妆，因为你化了 妆， 所以我用水油平衡的这个卸妆油来给大家， 没错， 给天一卸妆。 是的，包括这个眼唇部的卸妆油，不过我们的天一没有眼线眼影这些的，就不需要这个眼唇的卸妆油了，所以我们老师现在用卸妆油和卸妆棉再给天一卸妆。嗯， 小峰老师，我有个问题啊，你像刚才咱们聊到不同的肤质，那么这个卸妆油是所有的肤质都适用吗？还是说要根据不同肤质选择不同的这个卸妆的什么油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呢？不太懂。 对，是要根据不同的肤质选择不同的卸妆油的。嗯， 比如像什么样子的？ 像我现在用的这个，但是现在已经看不出来了，等一下给大家看，是水油平衡，上面是油下面是水，这种是卸的比较干净的。 然后 除了敏感肌肤其他肌肤都可以用。 不过现在老师还有一种卸妆膏。 对，天一帮我拿一下。 看看我们的小木老师介绍一下卸妆膏是什么样子。 对， 来，我给举着话筒，老师可以展示。 嗯，这个是我用的卸妆膏。嗯， 就现在很多都用这个卸妆膏， 这样子的，能看清楚啊。它是膏状的，然后这个呢放在手心，就用这个小勺子，然后拿一点在手心， 嗯， 它可以融化，嗯，然后呢它是其实是起到乳化的作用，嗯，让皮肤不够不是特别的缺水，但是能把你的妆卸干净。 嗯 嗯，但是不建议大浓妆的时候用， 嗯， 尤其是像主播啊，我们化妆比较浓，不太建议用，日常可以用。 好的， 好，日常可以用这种膏来卸，就是妆不太浓的时候。 而且卸的还比较干净。 嗯，哎呀，那但跟水比的话，我觉得是不是膏感觉听起来更不错哈，是吧？ 但是我更喜欢用水哎。 干性皮肤更适合这种。刚才小峰老师说， 嗯， 哎，那刚才小峰老师已经帮我涂了一层这个水油这种混合的这个卸妆液，对吧？下面呢，啊，还要继续卸，没卸干净。这个卸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细节吗，小峰老师？ 对。像我现在在卸的这个鼻子周边，鼻翼两侧这块是特别容易堆积油脂、堆积化妆品残留的。然后呢，像额头发际线这块，嗯，没关系，我来就好了。发际线这块也是特别容易被遗忘的。嗯，还有呢，就是唇周，然后耳朵旁边，是化妆的时候画得上去，卸妆的时候就会忘记。嗯， 是。 小峰老师，如果要是这些地方您刚才讲的，比如说这鼻翼啊，这个发际线啊，耳边这种，如果卸不干净会有怎么样的后果呢？ 你要带着它睡一觉，所以会再给你的皮肤造成负担。你卸不干净，然后你护肤的这些保养品也进不去啊。 哦，就是卸不干净，营养品进不去，还容易堵塞毛孔，产生皮肤问题啊。好， 现在呢，你现在闭眼睛，因为你化妆了，把你眼周也卸一下，眼睛往上面看。对对对，是 对， 好 好的。 我给天一卸妆一半的脸，只展示一半。天一可以吗？可以接受吗？ 我觉得我今天的形象就让我们的小峰老师给毁了，本来画的就很浓很惨白，这一下卸了一半变成黑白脸。 不过我要暴露一下你的皮肤缺点。你的皮肤比一梦差得太远了。 他是男的吗？ 我哪里差了？你赶紧说明白，我好回头注意补一补。 嗯，你现在看不清楚啊，但是我告诉你，你皮肤啊开始起干皮，这个是最明显的干的表现，所以你不是油性皮肤，你肯定是干性皮肤。 嗯，干性皮肤。 而且呢， 它会不会是混合肌啊？ 它就是现在已经开始偏敏感了，敏感肌就叫混合肌肤。 哦，嗯，这样子。 然后 我怎么由干性就变成敏感了呢，小峰老师？ 干性如果保养不当特别容易变成敏感。现在看你的这个面颊区已经开始有红血丝，其实是因为毛细血管破裂造成的。 啊，哦， 太缺水了。 就太缺水了。 对，就像一个土地，然后如果你特别干就会裂成这个样子。 啊， 我的脸真成黑土地了是吗？ 是。 哎呀，好伤心呀，今天这个心都碎了。 没有关系，我们小峰老师今天教了你这个方法，想 小峰老师你要 用的。 对，要告诉我怎么能把我这黑土地赶紧拯救成像一梦一样婴儿般的这个皮肤。 好，那你就是多补水就好了，就各种补水产品都用。刚才呢第一步是卸妆，然后呢正常的步骤是要洁面，因为我们在演播厅不方便展示， 嗯， 所以我们省掉洁面步骤。 好的。 第三步，化妆水， 就是爽肤水。 爽肤水，对，这个其实呢特别容易被误以为这个是补水的，然而它的功能是二次清洁。 哎，但是有的那个爽肤水不是也是有补水的效果吗？ 对啊，我总觉得用完爽肤水皮肤都感觉水水的呢，难道这样不是在补水吗？ 有一些爽肤水啊，它是比较水，但是它蒸发特别快。有一些爽肤水里面如果有带有一些乳水乳这样子偏乳化一点的，这样会比较补水一些。然后呢，它二次清洁一定要配合棉片，它可以把刚才卸妆和洗脸没有洗干净的残留物质擦掉。 啊， 嗯， 是这个样子。 对。 看来我也是认为错的。 就是说我们光洗脸是洗不干净这些东西的，对吧？ 对， 可能会有残留， 会有残留， 这是最后一步的清洁，面部清洁，这样会更干净。 对， 特别干净。 哎呀，用完爽肤水我都觉得我脸真的变得水水的了。可惜啊，人家老师说了这个东西还不是补水的， 对，还不是补水的， 现在只是清理干净而已。我怎么觉得我的皮肤都无可救药的感觉，一梦。 不会不会不会， 它的重点不是起到补水的作用，重点是起到这个二次清洁的作用。但是因为它水水的嘛，你的皮肤不会太缺水。现在用真正补水的， 下一步就是精华液。 牌子呢我就不露出来了，给大家看一下。HA 呢其实就是玻尿酸的代表，它的英文的单词一梦会比较了解一下。 对，这个，然后这个呢也算是精华的一部分是吗？ 精华里面会添加。 这个玻尿酸的作用就是补水是吗，小峰老师？ 玻尿酸是国际上认为的公认的最补水的一个成分。 好的，小峰老师，你现在在给他涂脸， 我们就涂抹到，我还是 这个行。那这个涂抹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部分？比如说哪部分额外的多涂一点，是或者说是其实无所谓，涂上就好。 刚好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给大家讲一下美容手法。 这个化妆的时候，化妆之前用可以吗？ 化妆护肤的时候， 不是，是化妆，化妆之前。 对，这个是护肤过程，所以一定护肤肯定是在化妆之前。 对， 好。然后补水呢，我们先用玻尿酸，就用手涂抹就好了。额头是横向打。 然后涂脸颊。 鼻子呢是竖着来。 哇塞，简直是天 眼！我现在是不是又变得更水了呢？ 没有 这看不出来是吗？ 想多了 我其实觉得挺舒服，就是刚才卸妆叫什么爽肤水用过之后，我就觉得我的皮肤已经开始水水的了。真的， 等一下我们可以再测一下水分值。 可以的。 这个地方呢是要往上提拉， 往上提拉的。对，没错， 叫抵抗地心引力， 就是不管男女都一样的。 对，因为我们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会对 下坠。 所以我们就要时常的按摩自己的皮肤， 听见没有天一？我感觉你的 天一年纪还小， 但是 所以不用担心地心引力。我说这话特别没有底气。 但我觉得你这个皮肤已经松了啊。 你是说我胖是不是？ 对。 我今天先被说皮肤是黑土地，现在又变成了松的黑土地是吗？松垮的黑土地。 没有关系，不嫌弃你。 好的。现在是什么产品，小峰老师？ 现在 这个跟 老师手里又拿了一个产品。 对，这个好像很诡异啊，像针一样。但是这个呢是我平时自己用的比较多的水光针，然后这个呢跟玻尿酸它的作用是一样的， 就是 补水。 但是它这个说是水光针啊，但它没有针啊，就是挤在我们的手上。 对，它不是真的往脸上打， 涂抹在脸上。对对对， 它是一个针管来把这个里边的液体可以推出来而已。那我们是要这两个配合使用，还是说单独使用一种就可以呢，小峰老师？ 他们俩是一样的，单独使用一种就可以。 一种就 OK。 就是我们选择一种就可以，然后刚才推荐两种，比如说这叫什么水光针，还有刚才的玻尿酸，都可以起到补水。很多男同志或者是皮肤比较干的女同志啊，不要变成黑土地，像天一一样，一定要注意补水。 没错。 小峰老师又拿出这个新的产品，这是什么东西啊？我都没见过。 这是精华。 对，这个是精华，我用了一个抗皱的精华。 对， 小峰老师，您这是变相说我的皮肤在起皱纹吗？抗皱都出来了。 其实男生的这个年龄不太会起皱纹，我觉得，就反而女生一过三十啊就会起皱纹。天哪，我不想过三十。 一梦，你在说我的年纪吗？ 手法是一样的。然后因为一梦在台上，我用的其实这个抗皱的呢，女生可能用的比较多一些，男生确实用的少。我们的护肤手法还是不变的啊。然后刚才呢，水光针和玻尿酸其实是可以涂在眼周的，因为它是补水的。 是的。 但是精华呢，就是要避开眼周。 为什么精华要避开眼周啊？眼周不应该也需要精华的护理吗？ 眼部皮肤太薄了，眼部护肤用眼霜，然后像这些呢，面部用的它的营养太高。 就如果那个营养太高的话，它会起脂肪粒。 对对对，吸收不了，会起脂肪粒。 对。 一梦，听你这么说，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是婴儿般的肌肤，而我是黑土地了。 原来你平常注意的这么多。 没有没有，我也是耳濡目染的。 一会儿我要测一下，让我瞬间恢复到一梦那种什么婴儿般的肌肤。 不过我今天也很意外，今天这个测试让我也非常非常的意外，我的皮肤居然还真的是还不错。 对，其实对一梦，其实我猜到你皮肤好，但是我更惊讶的是原来我皮肤这么差。这时我对直接成了黑土地。 裂纹了。 裂纹的不说，还被你指责又松垮。 没有，天一已经很好了。 嗯，神奇眼霜。 神奇眼霜。嗯， 然后我用的这款眼霜呢是带滚珠的眼霜 啊。 这个滚珠呢它可以 小 芳 老师想问一下，这个眼霜大概什么年龄的年龄段，就是女生针对于女生来说就开始可以用眼霜了？ 其实正规来说，保养年龄最好是16岁之后就开始保养。 就开始保养。 对，但是质地呢，也是根据不同的年龄去选择和不同的皮肤。 对，就比如像我们就是20来岁的小姑娘啊，或者是16岁之后吧，反正是，就是还没有进入到30岁的时候。应该是怎么说，进入到25岁 是一个阶段 啊，那就25岁之前吧，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经要用这种补水的比较多一点的， 用16岁之后可以用啫喱状的，如果你皮肤比较干也用啫喱状的，25岁之后呢可以用乳状的，就是不要用像比较厚的那种霜状的。 老师想问一下，这个眼霜是专门补水的还是它营养成分比较多？ 这个起到滋润效果，基本上就是25到30多岁都是可以用的， 那 它是偏乳状的。 25岁以下呢？ 其实也是可以的，看你肌肤的状态。如果你是干性皮肤，肯定可以用，因为这个容易吸收。 你 看，它涂上之后呢，也不会堆积，而且这个滚珠可以帮助按摩。按摩你的 眼部这一部分，可以缓解我们的疲劳。 对，不会看。它可以按摩眼周，然后不会形成这个眼袋，让眼袋堆积的比较厉害，可以按摩眼部脂肪。 好， 我觉得好舒服啊。哎，小凤老师，我要重新测一下，会不会现在皮肤立刻变得好了？ 可以。 是不是我现在经过这么正常的卸妆，不正规仔细的卸妆之后，又各种补水眼霜，看看我现在是不是恢复到了婴儿般的肌肤啊？ 可以的， 我期待着婴儿般的肌肤。 估计够呛。 试一下看一下， 试一下、哎现在小峰老师在拿这个测试仪，然后再往天一的脸上怼。 哇，天一自己来对比一下这个。 我首先变绿了，我先给大家公布。不是我变绿了，是我的数值变成了绿色的这个灯。我来说一下，首先水分上面是水分对吧，我现在是 52.7， 我已经到了这个水分最好的那个状态。我的油是 16.8、 很好， 已经到了干性，还是干性哈， 油偏干一点，但是我觉得油分少一点还是可以，因为你刚才油分已经到了最高值，对不对？我们降低了油分，但是增加了水分。 但是也不排除刚才那化妆品的那个有那个油的那个成分。 对对对，是的。 也就是说，我只要水分上来，油性略低一点，其实是对我们皮肤来讲不是一件坏事，是吧？不是要高水高油才叫好，是吧，小芳老师？ 对，油分不能太高，就是尽量控制一下油分。 好的，然后之后就是擦我们的水乳，对吗？擦我们的水乳， 这是我们最后一步了吗？小峰老师，就是怎么护理的时候。 刚刚我们讲到精华液，现在我补充一个，面膜呢，如果你是晚上在家护肤，现在在精华液之后用面膜，它可以把精华液的成分就是让它吸收 更好的吸收 一些。对，面膜分两种，拿了两种，贴片式的和这种乳状的。 是，好的，这是乳状的一个面膜，还有一个是贴片式的，但我觉得贴片式比较方便。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可能不能把接下来步骤完全都给大家来演示出来了。 是， 但是提醒，对，最后一步看看我们那小峰老师还要说最重要的还有什么，一定要不能忘记的。 对， 一定不能忘记的是锁水。刚刚所有的都是在讲补水补水，但是如果补了不锁水就没有用。 没错。那现在你擦的是？ 现在擦的呢，其实是我自己在用的，然后给天天用，然后是乳霜， 乳液是吗？ 对，乳液，但是这个是比较滋润度比较高的，夏天用比较好， 好 又保湿，又不会给肌肤带来更大的油性的负担。哎，我们今天的护肤步骤，日常护肤就完成了。 OK， 天一 非常好。 天一什么感觉？ 天一发自肺腑的觉得我有了婴儿般的肌肤，我重生了，我从黑土地变成了一个婴儿般的肌肤。说良心话，不是开玩笑，的确经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护肤步骤之后，我确实觉得皮肤的，你像我左边满脸是没有做任何改变的，确实感觉不一样，左边比较干，右边特别的湿润。 嗯， 谢谢我们的小峰老师，也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学到一些有用的护肤知识。好， 是的是的。那么好的，我们这个女神化妆间的这一部分呢就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 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到女神化妆间之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 主播一梦。对，我是一梦的闺蜜天一。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的秘密花语要谈的这个呢，其实也是普遍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男朋友很介意你的女朋友说自己的偶像， 或者说是有的女朋友也特别介意男朋友自己心仪的偶像。 我就是这样啊。 你怎么介意了呢？ 我真的很生气。 举个例子， 就是、有一次， 举个例子， 就有一次，是我的男朋友，然后关注了迪丽热巴。 哎呀，这呀，这很漂亮的女生， 古力娜扎。 哎呀，也是个很漂亮的女生， 气死我了！ 你生气干嘛？他们 当时我就生气了。 你吃醋了？ 我因为我不喜欢，我其实也没有了。我觉得他也得不到人家嘛。 对呀， 关注一下也没有关系。但确实是，然后但是他以前但是我觉得我就是心里有点膈应。 他是不是做了什么特别疯狂的喜欢的举动 啊？没有没有，只是默默的关注了而已。 默默的关注你就忍不了了？ 我忍不了。然后呢？ 哎呀， 我就默默的关注了。冯德伦和吴彦祖。 你这是报复性关注吗？ 报复性关注。但是他也不喜欢我关注这些男明星。 为什么？他什么心理啊？ 他也是这样的心理，就我们两个是互相的，但是我们两个互相好像都控制不住自己关注这些帅哥美女。 我觉得一梦作为这个学生嘛，我姑且原谅他。小峰老师，我问一下您， 对， 你作为一个对吧感情相对丰富的这个好像有点是不是夸人哈，就是你会介意你的男朋友或者老公关注比较漂亮的女明星吗？ 对， 对，已经有了一把年纪了，好像对这个就比较放松了。我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的生气，就是关注就关注吧，因为他也得不到嘛， 是吧？ 哦，你看到没有，一梦，通过你跟小峰老师的回答，我有一个感觉，这个感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在乎的事情就越来越少了。 对，就是咱们这有一个小故事啊，就是这个有一个女生呢，一个网友把这个男朋友自己惹生气了，然后 怎么惹的？ 对啊，就是他们这个对话就属于是类似于，这应该叫什么？ 吵架。 对，吵架。 两个人吵起来了，就是因为这个。 然后这个女生就说：“这应该怎么说？你啊，说这个女生就说你可以不喜欢他，又是指他的偶像，但是你不能这样说他，毕竟我是真的很喜欢他。 哦、 你这样说我会很伤心。 对，这个剧情是 这 样的。 这个男生 说这个指责了女生这个偶像，说哎，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对，说的是狗屎。 对，然后这个女生忍不了了，你凭什么说我的偶像？ 对，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偶像啊？ 对。 然后这个男生就说你平时怎么说我说过他没有，你偏偏就喜欢我在最不安逸的时候说你喜欢他。 哎，我听出问题了，原来这个男生怒了的点是他那段时间状态不太好。 对， 他状态不好，你不关心我还疯狂喜欢你的偶像，你就让我觉得我是你的男朋友啊，你怎么不把精力放到我身上呢？ 是，但其实我觉得确实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就是就像咱们上次说的那个化妆品， 因为化妆品吵起来了。 对，因为化妆品吵起来了。男生呢就是这个女生就说我要化妆品不要你。其实我觉得很多女生大部分是不赌气的话啊，大部分是赌气的话，但是我觉得真的确实是有很多女生就喜欢到偶像，迷恋到一定程度了。怎么说呢，以前看过一个相亲节目， 喜欢刘德华那个是那种， 不是，以前看过一个相亲节目，这个女孩子呢喜欢某男明星，然后呢就让她男朋友各种向这个男明星打扮靠拢。那你说你到底是喜欢你男朋友还是喜欢这个男明星？那你还不如就买个画报挂墙上好了。 对呀，我觉得喜欢明星无可厚非，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明白 明星和自己现实生活中的区别。我倒是认为啊，刚才这个故事当中之所以发生这种为了一个明星吵架，最大的问题是两个人的关系出现了问题， 一个是这个、 没有给对方安全感， 没错。而且经常会男生最烦的一点就是拿你和另一个男人做比较， 我相信女生也不希望这样，对吧？ 是，但是现在咱们不是说男生吗？ 都不希望跟那些明星或者是比自己漂亮的男生女生进行比较。 对，我就是唯一 你喜欢我，你愿意跟我交往，你就应该认可我，不要总提他。 对啊，为什么要提他？对啊，就很不公平。所以就是在两个人相处的这一期间呢，我觉得还是要多夸赞对方，然后多看到对方的优点。 支个招，想关注偷偷关注，只要当着男朋友女朋友面就说，哎呀妈呀，你是世上最美的哈，我最喜欢你了。 对， 这样你们绝对不吵架，而且两人越过越好， 越过越好。当然了，这个打心眼里还是你媳妇是最好的啊。 说到良心话，陪到你最后的还是身边那个人，而不是那个明星。所以希望你们所有天下的情侣吧，都能够处理好两个人的关系，越活越甜蜜。 是的。那么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然后我们每周六的16点为您准时奉上北京人民广播 北京青年广播， 北京青年广播的 女神 百分 百 之 女神化妆 间， 下期不见不散。 是的，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拜 拜，拜 拜， 咱就没怎么聊过，一直都在忙着，其实有好多话想说，还没来得及，一转眼又要回去了。兄弟，你这一走又是几年，还真舍不得，都是大老爷们儿，说的有点女人了，又要离开了，你得惦记咱这哥几个。我好面，这些话太啰嗦，有点说不出口，所以把它写成一首祝福的歌。在那边注意身体，有事没事常联系，别老玩神秘，小心回来我跟你急。别老委屈自己，想吃什么吃点什么，要是回来再瘦了，哥几个踹死你，踏踏实实待着，收收你那臭脾气。那边不像咱这边，出事没认真帮你，要是烦了累了，给爷们儿拽一电话，这电话对你没有关机，没有不在服务区。兄弟，你的兄弟就在这里，不管什么时候回来，哥几个等你。兄弟，你的家就在这里，不管你人到了哪儿，哥几个挺你。兄弟，你的心就在这里，不管别人怎么说，哥几个懂你。兄弟，你得赶紧回到这里，不管变成什么样，哥几个陪着你。干杯，一杯接着再来一杯，不醉不归，今晚的任务哥几个